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于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想分享一个挺悲惨的事情，就是我前两天把飞机给误了，就是我因为个人原因要急需回家一趟，然后我妈就问我你怎么回来呀？我说那我就订机票吧，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就是中午的那个时间的飞机，然后我就7点起的，然后9点从家里出门的，结果我还是把飞机给误了。在我的观念当中，我一直觉得飞机场和火车站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你只要你提前半个小时到了的话，你肯定会赶上。结果一切都是我想多了，就是飞机票，你订了飞机，你必须得提前2个小时值机，最晚的话你必须得提前40分钟。然后我只晚了5分钟，他就说你连就是安检口都进不了了。然后我当时真就是挺蒙圈的，然后也觉得自己的时间观念特别不好。然后经过这次事情，我也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太大意了。然后也希望出门在外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时间。 一面灯火像星光闪耀，什么地方等着我降落停靠，走过一扇大门一座桥，什么笑容值得我凝住心跳，往前跑的人需要摆脱遗憾的药，回到教堂祈祷那一秒，爱是成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是再远都在你身旁，心疼了解的目光，不流泪的机场，累积或多或少的伤，我这破家的只求不忘了我最真的模样，最真的微笑。 红灯闪烁停住的街道，蓝天绿叶的熟悉不同面貌，一张床一个停靠，黑夜白昼颠倒，谁能解读脸上的微笑，爱是三万里程的孤单，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爱知道再远都在你身旁， 闪着等待的泪光，眺望可能的远方。 我是在2016年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亲爱的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漫游嗨翻天，耶！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热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其实今天呢，你说其实已经来到了咱们年末的一些时间了啊。今天是12月26号，其实呢，我们节目开播算是一年，或者说算是半年啊，应该正式开播日子应该算是半年。在这半年多的时间呢，我觉得大家也是陪伴我们啊，可以说是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今天呢，算是我个人。应该是在这一期，明天再有一期小美的录播啊，应该我们在这一年的录播就全部结束了。而到了明年之后呢，我们将会改到每周日啊，会有一期的这个直播。哎，所以一直多多少少的，其实说到这个最后一年的年末啊，多多少少，尤其在这么一个晚上，总归有些伤感。我相信一直在收听咱们节目的人群啊，应该是会比较年轻向的，或者说有过玩游戏情怀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在玩游戏了，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曾经玩过那些曾经经历过的时光啊，曾经经历过的经历，其实无论怎么样换成回忆之后，我们都能很好的去保存。但是呢，作为一个游戏玩家的我啊，偶尔还是会打开游戏啊，还是会打开游戏，包括还会关心游戏的各个的这个更新啊，绝代啊。你比如说咱们上半场其实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Steam 的大奖名单啊，因为到了年末，各种平台也是开始推出这个一年的总结啊，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作为一个最大的之一吧，游戏平台啊 Steam 来说呢，当然也是必不可少。我觉得 Steam 平台的获奖名单啊，咱们可以等一会儿说。咱们先来说说其实这一年漫游嗨翻天这节目，对于每位听众来讲，包括对于我和小美来讲，其实都意味着很多。我们其实是不仅在这个节目里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包括我觉得跟大家听众咱们也是一起的尝试 啊，你比如说从这个节目，到底从广播中怎么去啊说这么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或者说怎么能把更专业的知识，或者说怎么能有趣的带给大家，怎么让大家在耳前那么一亮呢？我相信呢，我在这一年也可以说是半年里做的努力，应该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在直播的节目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更新啊，比如说这一期我们尝试着说中间放一些片段啊，放一些视频，放一些原著原画，或者让一些原作者啊尽可能的请到更核心的人物来讲啊，包括当其实我们在中间的时候觉得有些人物其实纯讲啊，大家可能有一点这个听天书的感觉，所以我们到后来逐渐的换成一些跟趣味性相结合，又怎么能把游戏说出彩儿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问题。其实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平常在录播的时候其实都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比如说最新的资讯夹杂一些歌曲，其实就是一方面想给大家，比如说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有关注游戏这方面的，你能获取最新鲜的资讯。第二方面呢，其实于情于理你边听着资讯边听着乐，然后在一边来个歌，其实在有声这种有趣中也是学习了一些知识我们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是希望大家来年继续支持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行，那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内容我们将会在30号和31号，也就是这月的月底两天，我们都是直播那两天将会有小美和我我们俩一起完成那两天的一个直播然后呢来进行一个年终的一个总结也是会跟大家再预告一下我们明年的这个每周日的节目将会怎么变换。虽然直播的次数会少，但是我们的热情依然不会减，是吧？就如同今天咱们就来先给大家说说这个 Steam 的大奖名单奖项名呢，我跟你说有多纷飞大家就可以听一下。2016年呢，这个是启动了首届 Steam 的选择大奖是2016年首届和其他游戏类的奖项选出这个最佳游戏、最佳指导、最佳配乐等等不同的。其实2016年也是 Steam 踏入了未经探索的一个领域基于一种另类的评选标准吧，给游戏中被忽视的一些闪光点列出奖项，并为他们取了脑洞大开又十分贴合玩家心情的名字，比如最需要抱抱的反派或者说在这游戏火之前我就慧眼识游戏再五分钟就好等等等等。那获得提名的游戏呢，不一定是本年度的新游戏，完全可以是面世了好一阵的经典最终结果呢将由玩家投票决定，比起评奖呢它更像在假日里刺激玩家购物欲的一种存在。那在今天呢，这个 Steam 算是列出了2017年的提名名单拉开了投票阶段的一个序幕，从12月21号到明年的1月2号，每天呢会有一个新的奖项开启投票，玩家呢会有24小时的时间为自己喜欢的游戏贡献一票，结果呢将会在1月3号公布。那和去年一样今年的奖项名呢当然也保持了这个随意而有趣的一种特点以下名称呢只能这个我们自己进行翻译，因为他们公布的也是这个英文比如说选择至关重要这叫英文应该叫 Choose Matter 他们以下获得有谁呢？巫师三狂猎、神界的原罪二、奇异的人生、风暴之前、行尸走肉新边界、耻辱二这几款游戏呢基本可以被概括为选择恐惧症患者的噩梦也许潜入反派的巢穴有31种方法，也许有一沓 NPC 等着你攻略，也许你发现自己在一直思考天我该把萝卜种在哪儿。总之这三种情况的共同点就是决定权在你，这也就是以上咱们说的这些游戏的一个特点无论是你在潜在爱人中做出选择，还是思考一个关乎生死存亡扭转命运的一个决定，或是琢磨着要不要走哪一条前行的路线，有一点是恒定的，就是犹豫不决的玩家将陷入沉思，饱受心灵的挣扎这就是以上这几款游戏。我觉得这个巫师包括原罪二、行尸走肉，这都是这一年我们很多人在玩的一款可以说小爆款的一个游戏，所以我觉得我以上说的这些大家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如果你犹豫不决真的你在这游戏中就会饱受折磨。好了，那我们来听一首不饱受折磨的歌曲歌曲回来之后继续给大家公布下一批的获奖名单。 再说我愿意。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咱们再来看 Steam 今年大奖名单的下一个名字，特别有意思，叫老妈的意大利面啊，英文应该叫 Mom's Spaghetti 啊。说是这个获奖的有这几个游戏啊，我觉得更是很火热。PUBG 啊，也就是我们最近很火热的绝地求生，还有一个就是逃生2啊，还有生化危机7、恶灵附身2、异形隔离啊，它颁给呢让你紧张到不行的游戏啊，有些游戏特别刺激，直接激起了你这个生理反应，比如说膝盖发软呀、手心出汗等等啊，他们在谈的这些都是说意外事件。啊，他们大概就会很多玩家就会奇怪啊，说 Steam 为什么会给这些啊有点恐怖类的游戏和妈妈的意大利面这个啊会有关系呢？其实 Steam 这个取这名字的时候啊，其实是来自阿姆的一首歌，叫 Losing Yourself， 其中有句歌词呢就写啊，他的手掌在出汗，膝盖在发软，双臂在沉重，他的毛衣上有吐过的痕迹，是妈妈做过的意大利面。好，因此这个奖项的全称可能啊，如果你要实在想翻译，就翻译成紧张到你吐了老妈的意大利面的游戏啊，所以它基本是恐怖类游戏的一个天下吧啊。尤其是 PUBG 入围的原因也很能理解，一个懵懂的新手玩家根本不知道何处潜伏着杀手。其实说到这个 PUBG 也就是绝地求生啊，我都不多说两句啊，这个 PUBG 绝地求生可以说是最近啊，可以说是在半年里边蹿红的一款游戏，也可以说在几个月之内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最早我不认为这款 Steam 上的游戏会风靡这个中国的玩家，因为我们还是会玩一些比如说英雄联盟啊这些，因为 Steam 中国玩家虽然是已经占了 Steam 的大头，但是毕竟是中国玩家基数大，接触的还是少啊。当时统计只有300多万的中国玩家接触 Steam， 但是现在你在纵观去网吧呀或者去朋友圈去看，大家玩的都会是绝地求生，你就会非常好奇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就因为我最早在玩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在玩啊。现在你去看大街小巷的网吧，基本一进去全是这个啊，各大网吧也为了能跟上这个游戏啊，开始升级自己的硬件配置以吸引更多的玩家来这消费啊。其实你进去之后发现大家啊都在组着队捡装备啊，然后进行伏击。说说我个人吧，我个人其实很早就已经不太玩这个游戏，因为我觉得模式有点固定，而且呢对我来讲有点单一，模式有点单调啊，可能是我最近起了怀旧的感觉吧。但是最近呢啊 ,PUBG 又是更新了一个大补丁，高达12个 G 啊，这个补丁呢是这个更新了原来测试服，就我那会儿还玩测试服的时候很多新的东西啊，但是据说会非常的卡。但是呢这些问题我觉得都等到腾讯明年代理之后都会有所好转啊，这些大家是不用担心。但是就是 PUBG 突然这么火呢，我就感觉我有点抓不到头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他每把的游戏模式非常统一啊，基本就是跳伞、捡装备、如何躲过或者如何追杀敌人，然后如何进到最后的圈里然后获得胜利啊，每一把都是一样的，基本一致的一个套路。而且在你技术，当然了我是在技术不太好的时候比较迷恋这款游戏，到技术还不错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一点觉得有点单一了这个游戏模式，也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吧。无论如何呢，大家最近对这个 PUBG 的上线啊，它上线新的补丁大家很高兴，但是一玩发现特别卡，大家也是纷纷有一些吐槽啊。但是我相信大家不用着急啊，等到我们的腾讯代理之后这些将会有明显的好转。好了，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公布下一个 Steam 取名特别逗的获奖名单。 狂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 在钢筋水泥丛林里，在这梦。 我 之后我们回来啊，再看这个第三份啊，等于 Steam 取名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叫心甘情愿的爱之结晶 Labor of Love 啊。获奖的游戏呢依然有军团要塞2，这个游戏可能大家接触的很少，因为它是在2007年啊一款游戏，还有星际战甲，这个是2013年的，还有一个泰坦之旅周年纪念版啊，这就更早了，这是2006年的，还有流放之路啊，这是13年的一个游戏，比较有名。十字军之王2，这是2012年。它呢这款这个心甘情愿爱之结晶呢，其实主要是 Steam 颁给持续更新的一些游戏。啊，尽管开发团队呢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游戏啊，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孩子啊，放出来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他们呢是如此尽责的这个良心的这种团队，一直在更新啊，也可以说一直在哺育这款游戏，并拉扯到现在。换句话说呢，这些老游戏仍然在得到不断的高质量的很多的更新。我觉得这其中呢，当然我玩过这个泰坦之旅周年纪念版，也就是2006年，它确实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DLC 啊会出来，然后你会选择一些更新也好，或者说去选择一些更多的版本。在玩这些游戏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种体验，就是可能这个世界在这一刻都没有人去记起你，但是这款游戏依然在督促着你不断向前走啊。再来看下一款啊，下一款这个游戏的名单，应该这一款还会稍微的好一点，叫打消怀疑啊。这款获得的有五个游戏啊，依然是黑道圣徒4、山羊模拟器、南方公园、破碎但完整、火箭联盟，还有一个德军总部2新巨像。这个奖啊其实主要是 Steam 为了表彰游戏中的一些荒谬的部分啊，比如说某些游戏的核心机制中拥有极其匪夷所思的一个元素啊，他们看起来啊是放飞的不行，但玩起来呢你就会无视现实的逻辑，觉得有道理的不得了啊。所以说真的，就是当你开着改装车踢足球是很科学的运动啊，难度越高肤色越黑啊也是很贴合吗？不知道啊，这个为什么啊，就是大家会在这游戏里体会到很多匪夷所思的情节，但是呢你有时候一想又其实又挺贴合这个可能是未来生活的一种状态。反正无论如何，这几款游戏包括德军总部2啊、南方公园，这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其实做过一些盘点的一些游戏，都是非常经典。就我个人而言呢，其实我对德军总部啊，包括使命召唤啊，这一年的这个更新还是比较富有期待的。因为我觉得啊，作为使命召唤一个新的一个，今年是一个大年嘛，咱们也说过了，他们的一个很重视的一个年度，他们要推出一款重磅，包括新德军总部2啊，也是推出了他们的新作。我觉得这两款游戏 FPS 作为他们的有点鼻祖的游戏，他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家里的那个主机啊，好像都已经落灰了，我觉得不妨翻出你们的主机啊，再去购买这两盘，反正到了年底嘛，再去购买一下这两盘的游戏啊。购买完游戏之后，我觉得打开你们的这个页面啊，将会迎来很好的一个游戏的体验。毕竟家里的电视不要太闲置啊，我们还是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 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播出啊。那我们上半场呢，其实给大家评点了一些 Steam 很有意思的这个游戏名单啊，其实还差几个没说完，我就给大家咱们再说一下啊。下一个奖项呢就是 Soul of Veterans 啊，翻译成中文就叫灵魂的维特鲁维人啊，他获奖的游戏呢有《尼尔：机械纪元》啊，这是很经典的，咱们最近之前也在盘点过一款游戏，还有一个是《古墓丽影的崛起》《地狱之刃》《我是面包》和《烈天使魔女》。他们这款提名呢，就是为了表彰那些渲染特别出色的一些游戏角色啊，就是对画面渲染特别出色。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一个获奖名单，它取名非常有意思啊 ，Steam 翻译成中文叫“厉害了我的歌”。啊，它的英文其实叫 2.0 哇 do 2.0。它的获奖游戏有迈阿密热线、 Luna、 CPU 入侵者、恶灵附身2啊。今年呢对它的描述呢 Steam 就说是游戏中的恐惧拉斯维加斯啊，迷幻离奇啊，让玩家可以说是瞠目结舌啊，就非常迷幻这款游戏。还有获得比如说最佳原音音轨啊，有尼尔机械纪元、节奏地牢、茶杯头、轻管体啊，还有一个奖项叫比我预期的还棒啊，这比我预期的还棒，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啊。一个是刺客信条起源，我觉得这个咱们放完说完奖项之后说两句啊。还有一个茶杯头，还有一个使命召唤二战，还有空洞骑士，还有一个索尼克狂热啊，这些特别让你期待的游戏终于发售了啊。 Steam 说你终于下载下来并打开玩了，感觉如何？咱们重点说说这个比我预期还棒，这个刺客信条起源，还有这个使命召唤二战这两款游戏啊。其实我们之前都是跟大家重头戏咱们讲过，一个就是刺客啊信条起源这款游戏啊，其实它多加了一个，之前我们就说过啊，就是说它那个教育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纯观光啊，纯去学习古埃及的很多历史，但是你是利用这种刺客信条的这个角色啊，当时就无不引起热议啊。很多人说其实教科书可以运用到这样的模式，会不会让孩子更爱学习呢？比如说现在孩子喜欢任何卡通形象，你把它带入进去，就是一个卡通形象，你化身成他，或者说他带着你去学习我们的语文、数学、化学等等等等一些让你啊平常可能让你干学你特别不喜欢学的课本，会不会这样就会更引起你的兴趣呢？啊，当时也是引起了一个热议，所以这款游戏也入围了比我预期的还棒。另外有一个就是咱们刚才其实上半场也说到了，我说今年会有大动作的这个使命召唤二战这款游戏啊，我真的觉得是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使命召唤啊，当时经历了无尽战争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战役之后呢，就变成什么外太空打仗啊，就越写可能越有一点让玩家捉摸不到头脑。这一款可以说是它重磅回归的一款产品。其实从此前发布出的预告片来说呢，我觉得都是可以期待一下，大家可以去玩一下，因为我觉得毕竟作为使命召唤，包括它厂商也是说了，今年我们要做一个大作 来讲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可以预期并且入手一波的啊。好，那我们说完 Steam 所有的获奖名单，以上呢也就是基本是所有的游戏涵盖在内。我觉得你如果觉得哪款游戏有意思呢，你也可以打开 Steam 啊，在里边有一个获奖名单，你要如果喜欢哪个，你可以再去看一看，再下载一下来玩一玩，完全出于这个你个人的一个选择。好了，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呢，给大家分析下一条资讯，就是中国玩家在这一年消费游戏超过了2000亿这件事儿，我们怎么看。 受伤的痛都是你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可惜我并不难过，我仅存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得到的已经太多，去生活，我安静来存活。没有爱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抛弃，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许可啊。咱们刚才是公布了 Steam 的获奖名单，咱们接下来来说说啊，今年中国游戏消费超过了2000亿啊，位居多少呢？大家不用犹豫啊，肯定是全球第一，而且呢有一个标题叫手游是核心，而且正在影响着全球游戏市场的走向。近日啊，这个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也就是简称 GPC， 发布了2017年的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摘要版 啊，说自2004年至今呢，已经是第19次，也就是2012年开始一年发布两次。该报告呢，旨在显示中国游戏产业规模，并分析其发展特征和趋势。报告里的数字啊，都不会让人太吃惊。最明显的特征呢，就是用户更舍得花钱了。今年啊，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了2036.1亿元，折合美元呢约合309亿，同比增长了23%。这个数字啊，比 Newzoo 在七月预测的275亿美元呢要高出了11%，它足以让中国在全球游戏市场吸金榜单上继续保持第一，比第二名美国呢多了5亿美元。其实啊，我们也是之前制作了一张表啊，来看一看这个表中啊，基本呢他们单位的一个摄取占了多少呢，啊，基本是在移动端占取了57%的收入，大概是1116.1亿元啊，占取了57%，比去年呢较去年上涨41.7%。主机呢基本只占了这个0.7%，占了13.7亿。啊，这个页游就是网页游戏呢，是占了7.6%，是156亿元，比去年呢有所下降16.6%。其实这也能理解，其实它下降的这些，无疑就是贡献给了这个移动端。端游呢，反而是占了31.9%，占648.4亿，啊，其实比去年有所上涨11.4%，这是我有点意外的。因为今年有很多人曾经在预测嘛，说手游将会大面积占领这个市场，而端游呢将会获得不了很好的发展。所以当时呢我就在说，我说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电脑其实并没有被大家所淘汰掉。很多游戏大家只是端游上玩的方便，而更多的游戏玩家呢可能还是会选择从电脑游戏进行入手。而且手游刚开始一度的火热呢只是在年中末这会儿，但是它的模式呢其实趋于有些统一，除了王者荣耀很让我们放大眼球之外，其他的作品其实比较平行，比较一般，比较单一，而且模式呢都是以这种吸金啊、弄战力啊为主，我觉得大家迟早会腻。所以端游的上涨呢其实是在我的预期之内。其实各平台游戏的销售收入所占份额啊也是在意料当中啊，也就是咱们刚才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一个占的百分比。不得不说呢，页游呢其实有点慢性死亡，份额比去年呢可以说下降了 16.6%， 用户也少了 6.6%。 其实今年排行前十的网页游戏呢开发量约为10万，相较去年呢降了3万。一是现在页游啊同质化非常严重啊，吸引力不足；二是广告成本啊大幅上升，所以呢也就是成本就是特别差。其实说完了这个咱们国内占的一个分比啊，咱不妨再看看这个咱们占全球啊这个大概有多少的一个氛围量啊，是吧。咱们看完全球呢再来看看咱们。全球呢基本是移动也是占了大头，占到 43% 啊，是比去年提升了 23.3%， 占到504亿美元。PC 端比去年上涨了 1.4%， 占到323亿美元。主机啊是比去年上升了 3.7%。占到29%，是333亿美元。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跟全球市场其实最大的差别呢，反而是在主机上啊。其实我们国内的主机玩家，无论是说消费环境啊，或者说种种，其实并不是跟国外在同一个阶级。可能国外很多人喜欢玩这个主机，可能我们很多人喜欢玩端游啊，或者移动端。当然，这个是大家各取所需。可以说呢，中国的手游和网游呢正在挑战着本来稳固的这个海外游戏局面。我们可以看到海外游戏基本就是三家争霸啊，端游啊、移动游、移动端还有主机端啊，可以说是中国几家市场呢热点的这个大逃杀系列手游呢也基本横扫了11月海外手游游戏的榜单啊。中国游戏模式呢也开始被国外厂商借鉴啊，氪金系统呢也被移植进了付费的主机啊。中国较为成熟的这种电竞体系和电竞类游戏带来的庞大收入呢，也让分析师们预言了关于电竞的这种乐观的未来。啊，趋于这篇榜单呢，我们再如何分析？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反正我觉得啊，能到这么高的一个消费额，当然是一个中国这个可以说是游戏产业，也可以说是新兴的这块产业，可以说是特别让人看好的一个前景吧。先来听一首歌，歌曲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说。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 糟糕的孤独对生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 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啊。其实呢，电竞类产品啊，可以说是正在把所有数据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个呢，就在纽祖的一份报告中曾经指出啊，说电竞啊排位和直播在游戏产业中的地位呢逐渐强大。在移动端啊，尤其是在咱们国家，其实收入榜前列的总是电竞产品。其实关键因素呢在于本地联盟的一个成功，比如说规则的建立，新的一个游戏的形式，或者说内容版权的一种使用，或者说战队的盈利啊，和传统的产业链，比如说媒体、娱乐、体育公司等等的结合啊，电竞的未来其实是基于这些因素。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这一年真是电竞发展一个非常好的年，你包括咱们去看的17年联盟总决赛啊，居然是在了鸟巢。其实可以说电竞发展到这个阶段，远远速度大于咱们的很多人的预期。可以说电竞正在推动了全球。我们也来看一下电竞的收入啊。电竞的端游收入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 333.2 亿元，而到了今年呢，2017年是增长到384亿元。而移动端的电竞，大家注意看啊，收入明显特别增多，在16年的时候是 171.4 亿元，到了17年居然高达346亿元。可以说他们的增长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庞大啊，可以说呢报告，而且还特意指出了一点，就是二次元游戏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啊，比如说咱们小美之前也是提到的特别爱玩的那个奇迹暖暖啊，包括咱们之前说的这个偶像梦幻记啊，评价呢其实其用户价值其实在进一步提升，并逐渐得到了一种验证。二次元手游的用户主体啊，比如说90后啊95后正逐步成为可支配收入较高的一个社会群体，消费能力呢可以满足氪金的欲望，这个类别已经打破了一个小众的标签，或许可能呢成功推向了更多泛二次元用户。这个结论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会普遍运用于整个市场，就是说啊，现在可能更多的90后，大家想其实是到了工作岗位，他们呢逐渐成了这个在工作岗位中可以支配啊钱最多的一个群体，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家庭也没有孩子，他们可能赚来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花啊，比较随性，所以他们可能成了现在游戏消费一个主要群体。而95后呢也在逐渐成为啊，在包括可能过几年之后95后00后逐渐也成为这个市场的主体之外，那那个时候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游戏，我觉得什么样的游戏呢就真正会获得一些真正的一个发展和青睐。当然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啊，不管是二次元游戏还是一些啊别的一些最新的游戏，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很希望啊能够多元化的发展，在明年大家能够玩上更好的游戏。好了，这就是本年度啊许可为您做的最后一期漫游嗨翻天的录播，也是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啊，锁定收听 FM98.2， 也是继续在明年继续支持漫游嗨翻天，这个节目将会给您带来游戏动漫最火热的资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感谢大家。 かのは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